台北广购物金秋购物季，9月1号至9月3号期间，购物金额累计满200元立减15元，满500元立减30元，满1000元立减60元，最高立减200元。详情拨打电话400-055-151，400-0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我是主持人李红，很高兴又和您在这个北京上空的电波当中相遇了。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到了振祥堂的张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张经理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李红好。李红啊，我想问个问题哈，因为你一直就是非常帅气一个小伙子，但是我今天没有把目光锁定在你的帅气上，我锁定在了你嘴上的那个泡上。怎么了，最近上火了吗？ 最近是这个，主要是什么呀，爱吃肉，平常呢又不爱吃蔬菜什么的，而且最近工作比较忙，喝水少，这不是就是这有点起火了吗？ 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是这样的，就是你一油腻的一吃，再加上工作又累，水又喝的少，一下子就上火。 是啊， 最近尤其到了秋天之后，咱们很多人都受到它的困扰。 确实是啊，这个日常当中城市当中生活的人，因为工作，因为生活的一些习惯性的问题，这个上火确实是这经常被人提及。 对， 但是我们这个张经理来了，给我们想一办法把它解决了呀。 那好，那我先问一下现在这个听众朋友啊，就是平时我菊花金银花，想到这个先拿来泡泡水喝， 是 或者说茶杯不离手，我老是喝水，但实际上您这些真的起到它的一个好处和作用了吗？我相信很多人说没有，这是因为啊，在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这种配置的时候呢，都讲究君臣佐使这样来搭配。这是怎么个回事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我们要去抓一个罪臣，这皇上你得先有这个主意，有这个想法，然后叫来心腹大臣一块商量，我该怎么捉拿会更合适一些，办得更圆满一些。那拟定了之后，谁去来宣布这件事呢？那肯定是太监拿着圣旨去宣布。但是太监不能去抓呀，你得让士兵去抓呀，有人去干这个活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去火也是这么一个分工啊，就是有分工，然后协同合作，才能把这个问题给大家给这个辅助缓解。 等于说单一的这个菊花单一的这个什么金银花已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是。 那这麻烦可就大了，那怎么解决呢？ 所以说今天我带来了我们振祥堂的一款本草茶。这款本草茶呢，它是由6味配方为大家来进行调配的。 6味。 没错。第一个呢，说到的就是刚才大家所熟知的菊花，还有金银花，还有呢就是甘草，包括像现在大家都是枸杞，那还有呢就是决明子，老年人现在都习惯单独用它来泡水喝。当然还有一位呢，就是这个蒲公英了。蒲公英啊，可以说是女性的好朋友。 对对，女性非常好。 对对对，那当然不，其实也不只去限于女性，只是女性用的比较多一些。因为呢，很多女性的一些私密的健康的问题受到一个困扰，其实她们都有在很长时间都在坚持用到蒲公英。而今天我们就是用到这6味配方为大家做到的这个本草茶。 本草茶，这个刚才其实张经理无意透露出一个东西啊，就是配方。这个方子呀，其实都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智慧。 对。 但是呢，我们日常平常人呢，每种东西都能买到，但是您怎么搭配，这个搭配的剂量是多少，这个是特别有讲究的。 没错。 而且这一点呢，也是这个振祥堂的强项。 因为振祥堂它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亳州，安徽亳州。 安徽亳州。 对，这个地区可能大家不熟悉，但是一说华佗，大家都知道了。因为亳州是华佗的故乡。也因此呢，当地受到了华佗的影响，在当地这种尤其是本草的应用啊，都是非常广泛的。而振祥堂对于本草茶的这种研究是运用到了非常熟练的地步。而其中今天给大家带了这款本草茶，就是其中一位非常好的 一个好的方子。 没错。 那么今天呢，这人家从安徽亳州把这么好的方子给 给我们这个北京听众带来了。在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是六盒的蒲公英的菊花枸杞茶，同时呢我们还给大家加赠了两盒的芡实清青茶，也是振祥堂出产的， 没错， 也对于我们身体呢非常好用的这么一款茶。 对，这个芡实呢清青茶呢其中也有好几味这个配方、 嗯、 而它主要的好处呢就是说现在十人九湿， 嗯， 所以很多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所以呢芡实清青茶就真派上用场了。 这两款茶都是应景呢， 嗯， 那么应景归应景，它的价格是怎么样的呢？日常啊，这每一盒茶在市面上的销售价格是什么？ 98元，这一盒里有20包。 20包， 嗯 啊、那等于说这个一盒茶20包，98块钱，那等于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个组合呢是8盒， 对， 800块钱， 对， 但是。刚才张经理偷偷给我透露一个我们节目当中的价格，真的是让我大吃一惊啊、嗯、是什么 啊、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新品登录吧、嗯、给大家做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299元，这是在其他任何通路大家拿不到的价格。 任何、嗯、再强调一遍，任何的渠道都看不到振祥堂能有这么低的价格，只在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299元今天拿走的是8盒振祥堂的茶，包括6盒的蒲公英菊花枸杞茶，还有2盒的芡实清青茶。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0155-5151 400-0155-5151。 其实呢这个细节之处见真章，我觉得这一点是说的非常对的。 对， 不光振祥堂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实力、 嗯、 有这个好的配方， 嗯， 同时呢用的这个好的材料，那么他们在这个细节比如说茶包的这个大小 上 也有这个自己的小心思。 没错、嗯、你看像今天这款本草茶拿在手里之后啊，大家就觉得沉甸甸的、 嗯、 真的是真材实料， 真的是 啊、因为我们用到的呢是食品级的尼龙包装、 嗯、 这个呢它要比普通我们现在所经常看到的那个四角的纸浆包装， 嗯 啊、它的容量能高达4倍左右， 高达4倍左右， 而且呢它的这个通透性也更好了、 嗯、 大家在看的时候一眼就能看过去，哎，它就是里边 能看到里边真材实料， 对对对、 嗯、 是真材实料的。另外呢你喝的时候你也很方便了，你每次单独不这个、 嗯、 这个独立包装打开一包泡水来喝，不用再担心啊我在泡水的时候有的飘着有的沉着有的在中间盘旋着、 嗯、 喝的时候哎喝到嘴里了你是吃啊还是吐啊、 嗯、 是吧，所以说这样一来很好解决大家在平时日常使用的这个方便问题， 确实是花了心思了、嗯、另外我还想提一点的是，平常我们在外边买这个花草茶呀其他的茶叶什么的，看到这个纸包里边啊都是那个碎茶叶沫， 对， 但是人今天这个振祥堂拿的确确实实是真家伙真材实料、 嗯、 里边的枸杞里边的这个金银花包括决明子等等等等的都是原材料， 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 而且没有任何添加， 对，很健康， 咱们入口的东西这样才放心嘛。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振祥堂的健康的花草茶组，里边包括了6盒的蒲公英菊花枸杞茶，另外呢还有2盒的芡实青青茶，在市场上的价格呢达到了8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在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只需要299元，299元您就可以带走，同时呢我们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所以抓紧这个机会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0155-5151 400-0155-5151。 说起这个草本茶呢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比如说里边的材料什么枸杞呀、啊、比如说这个蒲公英啊，比如说金银花呀、啊 嗯、 等等等等，但是给它搭配起来能够达到1+1=2=3的这样的效果其实是很难的。 没错、 嗯， 而且呢今天为什么我们有这个自信，是因为振祥堂是来自于华佗的故乡、 嗯、 所以说在当地对于花草茶尤其是草本茶的这个研究呢、 嗯、 非常的深入、 嗯、 它其中之一就是今天拿到的这款产品是他们家的骄傲、 嗯、 在配比方面呢是非常有考究的，有的多有的少、 嗯、 那它的这个功用就会改变了、 嗯、 而且呢本草茶还会讲究的是什么，就是口感、 嗯、 如果你的口感稍微一调的不好，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爱再喝了， 是要不就苦了、嗯、要不就味儿冲了， 对，所以今天这款产品大家喝了之后第一个没有那些怪味儿、 嗯， 而且喝完之后你嘴里有回甘、 嗯、 比如说你很渴喝完之后你会觉得特别解渴、 嗯、 所以在秋燥的这个季节我还是挺建议大家来喝到它的。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振祥堂的这款这个健康花草茶组，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欣喜啊，299块钱能够带个走8盒，每盒呢是20包，等于说